今日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九章十四到十七节。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恸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新布补上反令旧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若是这样，皮囊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都保存了。今天很高兴我们有杨伯满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新与旧的反思。 好，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呢，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农历新年呢就快到了，我想呢很多人呢都会送旧迎新，可能会面对一些我们叫做断舍离的抉择，有些什么旧的东西应该要扔掉去呢，或者有些什么新的东西是要添置呢等等。今天我选择的主题呢就是新与旧的反思。经文呢就是用马太福音的九章十四至到十七节，刚才呢主席都跟我们读了的了。随着社会的不断的进步，其实现在的科技的创新真是日新月异的。我记得我一初初用手提电话的时候，手提电话是大到好像一个水壶那样的。现在的手提电话就越来越小，纤瘦等等。我仲系好细个嘅时候，我用嘅电视咧，又系一个嗰啲系即系若有胆嘅电视啦，就系好大件嘅。而家我哋见到用嘅电视咧就系挂墙嘅，又系好精致嘅吓。科技嘅创新我哋就唔能够唔讲咧呢个AI 人工智能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其实现在的科技真是一日千里的。有很多的工作呢都可以呢是用人工智能呢可以代替人去做的。咁所以变咗呢或者越来越多人呢是会冇咗份工的。在这个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哋怎样去选择面对新的东西呢，新的科技呢，让我们呢在讲到之前呢，我们再一次呢是同心低头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创造万物的主，你亦都是那位不断是行新事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你按着你的形象是创造了我们，你让人是有智慧，有独立的思考，亦都有从你而来的灵，是可以做一些创新的事情，按着主你的引领。主，我们最感恩的就是你将你的话语是留下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真理的灵就是这样去引领着我们进入真理当中，也都给力量我们是去活出真理。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人呢是要有创意才能够呢是创造出一些新的事物。那创意究竟是什么呢？创意呢其实就是创新的能力，透过一些想象力呢是制造出 一啲新嘅事物嗰种嘅能力。嗱，我哋留意圣经咧，系有当然有创造呢个字啦 ，creation 呢个字，但系圣经咧却系冇创意呢个字嘅，冇 creativity 呢个字嘅。创意是透过一些的创新的能力去制造出一些新的事物。很简单来讲呢，就是制造出新事物那种的能力，就是创意了。创意也都是一种的心态，不是一定要制造出新的事物的。我们对着一些旧的事物呢，如果我们用一种新的心态是去看旧的事物呢，用新的眼光新的视野去看旧的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是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视野出来的。重复的事我们可以看到新的机会，平凡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平凡。举一个例子，可能我们好多人都每日係会重复咁样面对我哋嘅工作。但係我哋亦都呢可以用一种新嘅心态嚟睇我哋嘅工作。我好鍾意一句嘅说话呢，就係我可以做我喜欢嘅工，又或者呢我可以喜欢我所做嘅工。係咩意思呢？我想或者看英文呢，那个翻译呢就会更加的清楚的。I can do what I love, or I can love what I do.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做的工作呢，究竟你是不是很喜欢的呢？你现在是不是做你很喜欢的工作呢？如果是的话，那我相信呢，你要非常之感恩。但是很可能呢，你只是属于少数的人，因为大部分的人呢都可能是在每日一开始翻工的时候呢就已经希望呢快点放工。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的抉择，去喜欢他所做的工，因为这个是一个心态，是一种心态的问题。人的创意是在哪里来的呢？人的创意呢，当然就是从上帝而来的。那在出埃及记，大家或者恩福的同工可以帮我按一下那个下一个 PowerPoint。在出埃及记的31章3到5节呢，就记载了一个犹大支派的人，他叫做比撒列。上帝怎样讲他呢？上帝就说，我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到他有智慧、有聪明、是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在这里讲的巧工呢，有些圣经译本呢就译做 creative design， 一个创新的设计。所以经文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听，创意呢是来自神的灵。在旧约的时代，神的灵是临在在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里面临在在特定的人去做一些特定的事，就好像比撒列这样。但是呢，先知约珥呢他就讲了一个预言，就是神的灵是会浇灌他的仆人和侍女。请同工呢就跟我打出那个约珥书的二章28同埋29节，经文就讲到咧，以后我要将我嘅灵浇灌凡有血气嘅，你哋嘅儿女要说预言，你哋嘅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 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 例如 神 的 异象和异梦都是创意，因为梦想是可以叫到人是达到一些新的目标，异象是可以叫人创造出新的景象。在1963年，有一个30几岁的浸信会的牧师，他一生都致力于争取人权和自由，去改变美国社会对黑人那种的歧视。他在华盛顿对着25万人讲了一句说话，而他这句说话呢是激励了无数的人的心灵，不单止当时在华盛顿那25万人，而是在后代亦都有很多人被他这句说话是激励了。我相信你都会记得他这句说话，这个人就是马丁路德金，他这句说话就是我有一个梦，而他这个梦呢就改变了无数的人的心灵，他这个梦亦都改变了美国这个社会。大约40年之后，在2004年，南非主教道徒他也写了一本书，就是大家见到这个的书面那里，那本书就叫做《上帝有一个梦》。在这本书里面他就讲了一番说话，道徒讲了一番说话，他说我有一个梦，希望全世界的丑陋、败坏、贫穷、战争、敌意、贪婪都能转变为荣耀，那阵时世界是将会充满公义、怜悯、爱、关怀和分享。就是按住道徒他这个的梦，他亦都将他一生是奉献在南非这个的国家，去改变南非这个的国家。梦想是可以叫人是达到一些新的目标，可以叫人创造出一番新的景象。我昨天呢就刚刚在尼泊尔回来，我去尼泊尔呢就去探访一些的贫民区咯，探访一些贫穷的家庭咯，都开了我一些的眼界，即是让我对贫穷这件事呢是有一些新的体验。我们香港以为说就是有些贫穷 的人但是去到尼泊尔呢其实是两回事来的，是都不能够比较的。咁我去探访其中一个家庭呢，佢有一个青年，佢就画咗一幅嘅呢一幅嘅画。咁呢幅画里面佢就话 ,fight poverty, not the poor。呢幅画嗰里面嗰个国旗呢其实就係尼泊尔嘅国旗。咁我相信呢个嘅青年他心里面的梦就是他的国家是能够走出贫穷，这个是他的梦。我们教会有一个的弟兄，有一位弟兄，他在英国一间名校经济系毕业，但是他却不是向往那些投资银行的高薪厚职，而是他是去了斯托德牧师在英国的教会 All Souls Church 去做什么呢？去服侍那些无家者。他在读书的时候他有机会是去到孟加拉去体验贫穷人的生活，而上帝就将这个服侍贫穷人的负担就摆在他的心里面。他跟我分享在教会的无家者的中心那里去做义工，每日他就派早餐、咖啡、衣物、 俾嗰啲嘅無家者，平均咧佢每日咧就服侍70至100人。呢、这个就系关乎嗰啲人肉身上嘅需要，但系佢话佢知道嗰啲人灵性上都有需要，所以佢会系定期嘅同呢一班无家者咧系查考圣经，同佢哋一同嘅去祈祷，约见佢哋，同佢哋系有对话、有沟通。上帝嘅爱，耶稣基督嘅爱。就是这样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去作工，以至到我们是愿意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回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首先了解经文那个的背景。马太福音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了耶稣做了两件事，是令到当时的犹太人是很不开心的。第一，他医好了一个的瘫子，然后就跟个瘫子说你的罪赦免了。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当然很不开心，因为他们的心就以为是唯有神才能够赦罪的，那耶稣你是谁，你竟然说可以赦罪，那你的说话是不是一些亵渎神的说话呢？所以他是当时耶稣是得罪了那些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第二件事呢，耶稣和那些税吏和那些罪人是一同坐席，一同吃饭，同样的令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很不开心。到了今天的经文，他们的愤怒是终于是爆发了。在马太福音九章十四节那里就说，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禁食，你的门徒倒不禁食，这是为什么呢？嗱，呢个问题嘅背后咧，其实系一个质问嚟嘅。佢哋系质问紧耶稣，点解我哋禁食，你同啲门徒却喺度享受饮食咧？咁耶稣点样回答呢？耶稣就用咗一个比喻，一个婚宴嘅比喻，系嚟回答呢啲嘅人。十五节的上半节，耶稣就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够哀恸呢？什么意思呢？你估当时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在场那些的犹太人听不听得明呢？相信呢，他们是听得明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是有不少的经文呢，就讲到上帝说自己是以色列民的新郎。所以当耶稣说自己是新郎，那些门徒是婚宴的客人的时候，耶稣其实是在这里讲着，尼赛亚已经来了，以色列的新郎已经来了，而家喺你哋中间，你哋点能够系哀恸，点能够系禁食呢？跟住喺下半节咧，耶稣就讲得系更加清楚。佢话：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咧，耶稣其实系讲紧，他是预告着他的死要离开那一班的门徒，但是当时那班的门徒和那些犹太人仍然是听不明白。今天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就明白耶稣的死是必须的，因为唯有在他在十字架的死才能够成就天父的救赎的计划。耶稣在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就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 从旧的律法 时代呢，是到了一个新的恩典的时代，叫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得着新的生命。跟着耶稣就用了两个的比喻呢，是来讲明新和旧其实不能够混在一起的。第一个比喻就记载在第十六节，耶稣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这个是新布和旧衣服的比喻，新旧的对比。另一个的对比呢，就是第十七节的新酒和旧皮袋的对比。耶稣说，亦都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存了。弟兄姊妹，你明唔明白呢两个比喻嘅意思呢？新布旧衣服，新酒旧皮袋，或者让我解释一下这两个的比喻。旧衣服或者旧皮袋呢，其实就是法利赛人所教导那些当时的犹太人那种的律法主义，只要是遵守律法呢就能够得救的了。这个是当时法利赛人教导那些犹太人。新酒和新布呢，就是救恩是来自耶稣，是上帝的恩典。人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复活就能够得救。相信接受就能够得救，并不需要自己去做些什么。用我们很熟悉的名词呢，就是人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而称义。当时的犹太人亦都有施浸约翰的门徒在这里。施浸约翰的门徒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羔羊，但是他们有一些人仍然是停留在律法主义那个的旧皮袋当中。而这种妥协的信仰呢，可能是 比起一些纯律法主义是更加差的。所以耶稣就要提醒他们，律法主义和因信称义是不能够混为一谈的，就好像将新酒装在旧皮袋那里，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令到个皮袋是裂开，酒就漏出来，而个皮袋亦都是会坏。新酒旧皮袋的比喻怎样可以应用在今日的教会当中呢？可能呢，今日有些的教会呢仍然是有一些旧皮袋那个的心态。或者你听过有人讲话，我们教会在这里这么多年，我们教会这么多年都从来没试过这样做的，没试过做这样新的东西的。举个例子，在崇拜那里打鼓，我们教会这么久从来都没试过的，不如都是继续用回诗班吧。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不是说新的方法呢是一定比旧的方法好，我只是说呢，我们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是来看一些新的事物。可能有人会这样说，我只不过是很忠心地去跟随着我们教会以前那个的做法，之前那些人那种的做法啫，我是很忠心的。但我要问，究竟你是忠心于那种的方法呢，抑或你是忠心于耶稣呢？旧皮袋那个的心态 是需要改变的。但我们仍然要明白另外一个的重点，就是新酒新的东西是不能够跟真理呢是有所妥协，有所不同的。因为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就是绝对的。你不能够说因为我要做这种新的东西，而这种新的东西呢是跟真理是妥协，没有妥协的余地，因为真理是绝对的。咁我相信大家都好明白咧，福音真理系绝对嘅。不过传福音嗰种嘅方法咧，却系可以改变嘅，可以系与时并进嘅。咁而事实上，我哋睇翻教会嘅历史咧，吓传福音嘅方法咧，真系吓不断咁样吓跟随住时代去改变嘅。从好多年前啊，传福音啊就系用属灵四定律啦，跟住又改到做五色报道啦，同埋跟住又有启发课程啦，等等。只要嗰个福音真理吓系唔会改变，你讲嘅系跟随住圣经嗰个嘅福音真理。你传递这个真理，传递这个福音的方法呢是可以转变的。斯托登牧师刚才我提过，他在他们教会150周年就讲了一篇道。在那篇道里面，斯托登牧师就说，我有一个梦，教会是忠于神话语那个的启示。他说我有一个梦，教会的会众是存着谦卑的心，是去一同敬拜。我有一个梦，教会的会众是能够真诚的，是去彼此关顾，去彼此相爱。他说我有一个梦，教会是按着耶稣的呼召，是成为仆人，是无私的，是去服侍。斯多德牧师他说，我有一个梦，教会是存着一个活泼的盼望，去等候主耶稣再回来。斯多德牧师对教会的梦想呢，就记载在他这一本 The Living Church 这一本书里面。而这本书呢，就是翻译成为心意更新的教会。在这本书里面，斯多德牧师就说，神的说话是绝对的，是不能够改变的。但社会的文化呢，却是能够改变，亦都正在不断的改变。那传统教会是要对今日创新的思想是存一个开放的心态，但是千祈不好呢，单单是为了爱新的东西而去做新的事。这一点正正可以成为我今日这个信息的结论。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即是你和我。我们是为福音而活的，福音是不会改变，但是传福音的方法却是能够改变。教会应该是在旧的传统和新的改变当中呢，是找到那种的平衡，以致到福音是能够更广传下去。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找紧每一个机会去传福音。我今次去到尼泊尔呢，我才知道呢，他们有一条法律呢，是不准可以说是不准人传福音。因为呢，他说如果一个人他本身有一个教，譬如说那个人是信了印度教的，那呢其他的人呢就不能够叫他去改变他的宗教。那这个是法律来的， 如果你去传福音，叫一个信印度教的人去信基督教呢，那就是犯法的了。当我们还有机会是可以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找紧这个的时机，找紧这个的窗口，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几时那些法律是会变的，我们不知道几时是不能够去叫人哋去信耶稣的。所以我们今日在无论在教会、在社会、在你的邻舍、你的社区，当我们还有这样的自由，还有这样的机会去传福音的时候，就让我们都做好我们每一个人那个的本分，每一个基督徒那个的本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讲，我相信大家都懂得背的了，刚才诗歌也都有讲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听了这么多，我想问你，你在基督里面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抑或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仍然是找住旧那一个你，你的生命仍然一点改变都没有？我希望你不会，因为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会不断地去更新你的生命，只要你顺从圣灵那个的引领，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样你的生命就能够不断地去被圣灵去更新。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是心意更新，让圣灵带领你的生命去实践神给你的使命呢？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是被钉死，但是你是那一位复活的主，你复活的大能亦都能够在每一个是接受、相信接受你的人的生命里面是能够被彰显。主，求你帮助我们，给力量我们，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全新 的我，让我们可以活出主你的教导、你的话语，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这样显露出来，以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去改变我们身边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